各位癲狗日報讀者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是而家香港新媒體之中唯一夠膽對抗共產黨、反對共產黨、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呢一個新媒體，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你的支持很簡單，分享我哋的文章，廣布周知。另外就是每個月俾兩嚿水，每逢月底就記得你用 PayPal 或者銀行入數，甚至上嚟我哋嘅辦公室繳交《癲狗日報》嘅訂閱費，每月兩嚿水，記得播水。 好，第二節唔好夠時間。嗱，頭先咧，我喺嗰個 chat room 就見到有位聽眾問你一個問題，話你嗰啲 LEGO Total 買咗幾多錢？問你嗰個好似係，好似你識 嘅，好尷尬嘅問題啊！ 好似你識嘅喎， 係咯。 誒點啊？講唔講得噶？ 唔好講啦，呢啲 唔好講嗰啲啊， 錢唔好講啦。 嗱咁啊，平過個煲， 手袋嗰啲 啊。咁啊，總之即係 每件計平過個煲啫。 係，即係嗰啲問題，嗰啲問題唔好答。 總之係值啦。 嗱，好啦，去翻個去翻呢個鏡先。嗱咁就其實呢個第一節應該要講，但係就唔好夠時間。嗱，咁啊，今年咧都係嗰句啦 ，LEGO 出呢個膠粒嘅60周年，咁要記住係膠粒60周年。喺呢個1958年就開始即係出 LEGO 嘅第一粒膠粒啦。咁啊，喂，呢盒就係阿 Vincent 攞上嚟嘅一個嗰啲叫咩啊？紀念版啊，係咪？ 其實呢盒唔係好難得嘅。 喂，唔係，但係我想講埋先。 特別版 呢盒嘢唔係好貴嘅。 呢盒嘢唔係， 同埋睇落都真係幾有份量喎，大佬。 係啊，咁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咁嗰陣時見到都真係唔係好貴呢盒。咁我相信可能真係貨源比較多啦。其實我相信佢用處就係、是、其實係 promote 佢個60周年啦，同埋等一啲資深少少玩家咧，就回憶翻嗰陣時有幾盒特別開心嘅 features 咗四盒咯，四盒當年好有佢代表性嘅。 其實今日嘅我咧都好想揾翻其中一盒，即係 嗰四個係咪後面？ 係啦，可以睇一睇。其實咧，大家咧將呢個盒一反轉咧，就係嗰四盒嘢嚟嘅。係 啦，嗱咁啊， 當年個 number 題外話啦，即係相裏面 流曬口水， 相裏面呢個 lens cam 係咪就係嗰個 CEO 啊？想問 呢個唔係呢個， 唔係即係求其揾個 lens cam 呢個唔係呢個。 OK OK 好。 咁但係咧，大家見到其實呢。幾 set 咧就都幾超耐歷史啦， 最經典最經典。 左上角嗰個淨係三個數字嘅 number set 啦， 係 啦，哇，好耐啦。 嗱咁啊，三個數字係即係點解要代表耐咧？因為而家其實我諗谷到5位數字嘅咯，已經係嘛？ 唔止啦，有啲可能係100乜乜嗰啲咩？ 係啦係啦 ，standard 就5個位咯 ，standard 5個位啦，而家係啦。之前係我記得即 係4位都4位都好多年嘅， 係啦。咁所以呢幾 set 都幾特別嘅，甚至係冇咗㗎啦，已經。船可能仲有啦，但 monorail 就即係成為經典 呢、這個系統就冇咯。而家 monorail 係第一代定第二代嘅嗰個鐵路啊 ？monorail 咧就淨係出咗呢一個，同埋應該有兩 set 嘅太空嘅。 哦，係係係係。 咁所以就真係少之又少，有難求。咁、如果好多即係玩家咧，中意 expand 啲城市咧，就一定好中意加呢啲嘢。 6399啊嘛， 咁然後 Castle 啦，咁啊 Castle 下面呢、這個， 你都冇乜可能揾到 Castle。雖然 Castle 都出到而家都唔係話冇嘅，最 黃色 Castle 啊， 係啦，但係呢個 正想講黃色真係好似未見過，見親都係灰色噶嘛，係嘛？ 或者係一啲即係 大部分都係灰色啦，係 啊 係 啊。 但係呢盒好唔同啦，直情係 LEGO 專嘅色啦， 同埋啲馬都係砌嘅。嗰陣時都未設計嗰只啤出嚟嗰只馬。 啊馬係砌啊，嗰 只係啊，嗰只係砌嘅， 砌到好搞笑㗎。 咁所以好犀利， 同埋貼紙嘅咋，全部。 我相信最新應該就係嗰架船啦，係咪？四車入邊。 喺相近係80幾年， 應該係80年代嘅， 係啦。咁又反煲添啦，直情。咁所以呢一色我覺得幾特別嘅。咁 同埋佢未即系 mini 版咗之後，嗰個 model 都係好吸引啦。 佢翻前版， 所以其實冇噶，我哋啲老鬼一見就唔使講啊！ 唉，即刻起談啊！你話我 點樣入手咁咧？ 喂，同埋199蚊真係即係抵乜喎？費事咁講啦。 即係呢個價錢左右啦，但唔係一啲話500啊成1000蚊嘅嘢啦咁樣樣。咁啊唔緊要，係咁咧。最重要咧，我覺得對某啲人嚟講咧，就係左下角嗰粒 呢個 係哦60周年。 唔係，係嗰邊嗰、那個。 呢邊 呢、這個。 哦，呢、這個。 呢塊。 呢塊 print 件 咧，2×4、2×3嚟嘅。 係啊，2×係咪2×3啊？ 二乘。 我記得好似二乘三。 二乘三遲啲。 嗱，二乘三嘅 tile 咧就比較新嘅，係呢幾年先有嘅。 因為通常都係 二乘四啊，二乘二。咁仲要呢塊 print 件 print 咗60周年，咁所以都非常之值得收藏嘅呢、這個。 係啊，亦都係我哋好中意嘅設計師 Mel 設計啦，呢個 係啊， 佢專設計呢啲特別嘅係。 佢都好似成日嚟香港， 誒個人都會係 幾次啦， 係好中意嚟嘅。 同埋話啦，其實 龍貓嘅 佢係佢都係佢係嚟自澳洲 Brisbane 嘅，係啊 ，Brisbane 係 啊，係啊。 咁跟住我哋可以睇落去啦，另外跟住有其他嘅 set 啦， 咁可以俾邊個大家睇下先？ 其實可以一路派過去咯，我哋好嘛？其實有啲珍藏就啊 ，Dennis 今次攞上嚟啦。 呢啲就即係其實好耐之前都攞過上嚟噶啦，咁啊，但係都要攞多次。咁啊，眼前呢個晚都睇到斯丹，唉，咁啊咧嗰陣時其實出呢盒咧唔好賣，因為嗰陣時即係 LEGO 都算係 1998至2000年啦。 係啊，嗰陣時都幾 揼曬頭， 揼曬揼曬。咁但係就呢盒好得意嘅，咁你見到咧佢其實兩個唔同款嘅，一盒咧就係有斯丹，裡面都係嗰只斯丹啦。咁但係另外一盒咧。就係、是、其實只係個盒係斯丹，裡面嗰個唔係斯丹嚟嘅。咁買嗰盒咧就戇居啊！你話我話嘅，我就驚知道裡面嗰個一定係斯丹嚟嘅。總之係啦，咁就如果買咗另外嗰盒咧，咁啊 I'm sorry 係嗱。咁啊呢一盒咧就即係細佬，因為我記得前嗰排唔知點解即係 有人大量放喎，係咪啊？ 你記得係啊？ 因為我都有買到 啊！你都有買呢、這個？ 係啊，因為我自己有一盒，跟住覺得我砌城市啊嘛，咁啊見到咁好，最正係咩全編件啦，一張貼紙都冇嘛，係咪先？ 即係小弟都即係唔好話孖叉啦，咁但係就真係編件個質量好多嘅，係咯。咁呢盒其實我都唔會拆嘅，即係攞擺埋屋企，即係做珍藏咁啦。咁啊，隔離呢一盒咧， 哇！呢個又係一個少有嘅 crossover 啦，係咪啊？ 當當， 麥當當係呢個，我記得好似阿司機本書係咪有？ 我有講嘅，有提嘅，有提嘅。其實就麥當勞以前同 LEGO 都合作咗好多次嘅。咁呢次就呢一個 set 係喺 dotcom 嗰邊俾人訂，訂購咁嘅。咁啊，香港嘅朋友又係無行啦。咁啊，有啲上網買咁咯。 咁我就都真係為咗做節目，咁啊一年前咧好唔小心喺 eBay 見到有個價 OK， 咁啊唉舐咗佢算啦，價錢就唔好再提，係總之就即係珍藏 OK 嘅。咁啊後面咧就係一個 gel 咗頭嘅靚 cam 啦，係嘛？等陣打直先，打直係啦。咁啊即係叫人抽下抽獎啊， 參加 LEGO Club， 美國 LEGO Club 係啦。咁啊我買咁貴買翻嚟，當然唔會展覽去 join 啦，同埋而家 join 唔到啦，咁就係啦。嗱咁啊即係呢盒都叫做我記得應該1999年出嘅，係啦。咁啊你問我會唔會拆咧？唔會。嗱咁啊即係講 嗰個人仔個身就其實貼紙嚟嘅。 係啊，這個我就覺得 差啲，差啲咯貼紙咯。 係啊，呢、這個。 咁但係就即係冇計啦，呢、這個佢哋當年應該係 promotional product， 可唔可以咁講？係啦。嗱咁啊，即係有講下隔離呢一 set。呢、這個嗱咁啊，呢、這個我諗 呢個特別啊，呢、這個係我哋今個節目準備爆盒嘅。 唔係，其實爆咗， 爆咗啊！呢個 買翻嚟都二手嚟嘅，我記得嗰陣時就20蚊澳幣。咁我記得 CK 喺嗰、那個嗰、那個。書展都有， 有我有擺咗出嚟嘅，亦都係開咗盒。我另外仲有盒燒嘅，即係未開。 燒嘅，咁都有。 有，唔係好貴嘅啫。其實當年呢個產量都算多，2000咁樣。咁呢個係 homemaker 啦，叫做呢啲人嘅叫 homemaker 啦，或者啲叫 maxi fix 啦咁樣。咁係未有 mini fix 之前嘅啲版本嘅。嗱，好得意嘅喎。呢個年代嗰啲人好大隻啊嘛，係咪？即係啲手又 係 波災啊咁樣，個身下體又砌出嚟啊咁樣。咁佢嗰陣時曾經試過呢一啲人嘅 BB 咧，就係用翻 mini fix 嘅。mini fix 係做呢啲人嘅 BB 仔嘅， 但係嗰陣時係試驗性質啊，定 係？總之 over 即係交接過嘅 overlap 緊。 啊，搞笑！ 誒，你唔講又真係唔知。 係啊，做個 BB 咁，同埋我嗱，有時玩得多新嘢，咁你可能見到呢啲舊嘢又唔貴，咁誒好值得去擁有下啦。 所以我就係見20蚊澳幣，喂，大佬唔買佢仲係人嚟啊，係嘛？ 同埋好有教育性嘅呢盒啊，因為佢個主題就係 family 啊嘛，即係有應該就阿爸阿媽啦，兩個小朋友同埋阿嫲啦， 或者婆婆 啊，咁啊好好玩啊！如果你玩 role play 咁樣， 係啊，咁但係就話即係。 市面上我就真的找不到全新了、哦、但是即二手都抵啦，好啊，20蚊。 嗱 咁啊，另外仲有，誒嚟緊呢兩盒，喂，即係講真，我嗰陣時買咗呢兩盒咧，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好似俾人灌醉咗之後就買咗啦。買完之後咧，我啊發覺，即係我就係後屘喺屋企。抄啲 LEGO 上嚟做節目，咁嘅嘢， 嗰啲牙膏咁樣。 喂，你哋知唔知係咩？我真係冇知道。 以我所知就係啲 promotion item 嚟嘅，所以佢其實呢度都寫住係 not for 咩 ，not for sold separately， 即係唔會拆開賣，即係可能。我唔記得咗係咪跟牙膏賣嘅真係， 跟牙膏 係啊係啊 ，OK， 佢裏面好簡單嘅就係啲 sand brick 嚟嘅啫， 係啊，你2×2啊， 即係純粹俾即係擴展下啲市場啦，譬如送跟牙膏送咁，可能有啲小朋友又借助個機會試驗下 LEGO 有啲乜嘢回事啊咁樣推廣。 因為 LEGO 都即係跟過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出現啦。即係香港都係啦，即係無論係奶粉啊，定係之前有啲其他家庭用品都見過。 入油都係 啊，係啊，入油最近有入油啦，緊啲。 但以後都冇 shell 啦。 係啦，係啦。啊，如果玩開 LEGO 就知咩事啦 嚇。呢啲講唔講得啊？ 講得。 都係都新聞嚟。 其實係即係一啲唔同嘅理念，咁啊令到佢哋合作唔到啦，咁啊。所以大家的 LEGO 性就只可以用 Octane 啦，而家開始Octane 有 Octane 有啦， Octane 大家澄清一下，其實 Octane 是虛構的LEGO 公司自己虛構的一個品牌，唔係真係有呢個品牌。 不過最近嘅佢哋嘅油站咧有電車啦，有其實又好得意啊，將呢啲嘢融入變 化啦。有 City 系列其實即係喺 LEGO 世界都。都幾重要，即係重要嘅係，係啊，重要嘅係， 從來都係重要啦。係 啦，唔係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即係講真，賺翻嚟啲錢唔使同人分啊嘛，即係呢個真係好老實係咯。 同埋有個 fact 好得意嘅，我書都有講，即係嗰個咩20蚊裏邊都有講。其實點解每年 LEGO 都公司啲新 set 咧，唔係出消防局就出警局㗎啦？咁樣其實係有原因嘅，因為確實係喺小朋友嗰個。嗰個世界咧，佢好崇拜啲啲英雄， 係啦係啦， 嗰啲正義嘅形象嘅一啲工種嘅，即係例如消防員啊，或者係警察咁樣。咁佢哋亦都係每年嗰個銷量 number one 嚟嘅。咁所以點解佢唔會即係輕易放手咯？即係佢既然咁賣得嘅話，佢通常都係會再出新版本啊，咁樣吸引消費者買。 其實好正常嘅，因為如果一個細路仔學習的時候，一開始都是學呢啲即係職業啊咁樣啊，即係雖然而家香港啊，又講翻啲政治啊，即係出到嚟讀完大學就話要炒乜做律師啊，俾人逼做即係啊某啲職業咁樣，但係對於一個會影響細路仔嘅發展嘅一個玩具 product 咧，佢嘅意識係唔同咯， 佢嘅功能都唔同， 係啊，功能唔同。 咁就嗱，即係講到呢度咧，其實就仲有一張好似紙幣，其實又唔係嘅。好，咁啊呢個咧，喂，即係我唔好 啲文物啦，一定要分享下。 等陣啊，我要擺前少少。用手攞住 OK 啊。喂，咁啊，即係介紹一下先啦。呢個海盜世界大冠係咪嗰啲咩限量版嘅銀紙啊？ 唔係嘅。呢張其實係香港樂高大展1991年嘅入場門券嚟嘅，咁咧就亦都係揾到啲資深朋友去借出啦，所以亦都收錄咗喺本書裏邊嘅。咁真係好難得咯，因為其實我講話一張未用過嘅門券啦，even 連係當年嗰啲廣告，甚至乎係一啲相片咧，都係好難去再揾得到嘅啦。咁竟然可以係喺籠底啦，可能我朋友就係收咗喺一張全新其實後面仲有英文版嘅，即係你反轉咗佢之後，咁有一張咁樣嘅門券，因為咧呢啲保留落嚟咧，有好多資訊性咧可以睇得翻，例如當年嗰啲抽獎嘅細節啦，甚至乎係啲截止日期啊，佢甚至乎呢度寫住另外有張飛係攤位遊戲嘅啲券啊咁樣。 有冇 show 電話 number？ 你記唔記得以前電話 number 七位數字啫嘛，冇個二字頭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 喂，咁但係我想反問你呢位朋友咧，喂。 點求真抽獎券你唔抽啦？ 好明顯你係不但你要幸運揾到喎，你仲要幸運佢 冇用過啊！ 係啊，佢要係唔記得咗佢又 冇用過嘅券， 我即刻反 係真係好難揾。 你隨時去到丹麥㗎，嗱你就係因為唔填呢張 填呢張表。 喂，即系我唔好明呢位朋友当时系咪 错又错奖， 错又错奖咯，咁亦都保留到而家。 佢呢张嘢真系 好 难，好难。你会俾翻你朋友噶嘛？ 梗系会啦， 定系自己舐 我？会。 你朋友睇咗个节目面青大佬。嗱，咁啊，去翻个大镜先，唔该。嗱，就其实都真系做好多嘢想讲嘅。嗱，咁但系真系要讲翻本书啦。嗱，我谂同阿司机可以好快或者好简单咁讲下，即系每六个呢六个 chapter， 即系想讲啲咩啦。嗱，咁第一个咧，你等阵先啊。喂，其实你以前真系瘦啲喎，真系。你而家肥咗喎。 喺屋企坐得多， 要 坐 低写书咧。 系，喂，真系啊，即系呢个都想即系同阿司机讲啦。咁啊，当然好多人会话，喂，其实即系你系咪？去到呢個資歷寫呢本書咧，咁但係其實我好想講咧，有時你唔係有會長呢個 title， 其實真係人哋未必 show 你俾啲料你，所以我就係話，即係呢本書其實你話香港揾你寫，我覺得都合理嘅，係。反而如果你唔寫咧，我會煩你，因為你玩嘢，你去到呢個位置你唔寫，即係我會係即係咁嘅心態，因為你知道以前出嚟做嘢，喂，你做一個 assistant。你問啲人攞嘢，人哋唔會理你，因為你冇咁嘅態度啊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你話香港揾你寫，即係你寫係好合理、合情合理嘅，係咯。咁你唔使 好彩啦，都寫到啦。 係，你亦都唔使面紅，係啦，即係好大一啲即係我覺得一本好書嚟，即係大家經過就買啦。重啊重啲，但係都抵嘅。咁就都唔使200蚊喎，大佬。香港而家食小餐飯都喺度啦，係咪先？嗱，咁啊，即係講翻本書啦。好，第一個 chapter 就係呢個 LEGO 品牌發展歷史。咁呢個都係相對比較即係簡單 introduction。 係啦，係啦，係啦，比較大家都會認識嘅一啲嘢。咁但係其實要俾其他書迷去睇噶嘛，一般 即係其實有時俾啲唔知發生 咩事嘅睇，所以都係需要擺翻喺度。一個 overall 咁講翻 LEGO 發生嘅一個歷史咁樣。 係啦，咁啊，即係講真，第一個章節就反而啲嘢，即係相對對於我哋三位比較簡單啲，因為都叫做知道 啦。 係啦，我唔係熟，我唔識，係呢兩個先熟。 你係隱藏嘅。 我唔係。嗱，咁啊，即係嗱，第二個章節就反而係最值得講嘅，就係呢個香港樂高市場發展。哇，大佬真係由1962年講起喎，即係我諗你初初玩 LEGO， 甚至做到會長，即係做到會長，你都未知呢啲歷史。 係啊係啊，真係靠 research 翻嚟，靠揾資料翻嚟，因為已經唔係我個年代。 咁最開頭即係都係話，其實係一位老先生係入呢啲LEGO 貨入嚟，即係嚟香港代理先係嘛？ 有個新加坡嘅代理， 新加坡代理， 咁佢做幾個地區嘅，咁啊叫李文根，即係李文根，我唔知係咪人名啦。咁啊，李文根做代理啊，以前啲公司係用人名啊。咁香港就通過佢入貨嘅，咁啊喺啲先施百貨啊、連卡佛啊地方去買咯。 哇！最開頭反而係呢啲， 係啊係啊，好貴。 反而之後先大眾化少少，去到即係 好後期 嗰陣時嗰啲， 因為個市場大咗啦嘛。 係咯，咁跟住有唔同嘅代理又演進啦。咁之後曾經去到有間叫必福洋行，大家應該都唔知嘅嚇。必福洋行咁啊，但係佢好短時間咯，跟住就去咗捷成啦。捷成洋行就應該大家都認識啦，即係萬業都賣咗好多年啦。咁啊，光輝年代我所即係話佢咁樣，咁亦都搞樂高大展好成功咁樣，有大家所有啲好美好嘅回憶都係喺嗰段時間。 其實嗰陣時都係即係香港嘅黃金時代， 都係啦， 係真係 魚翅老闆嗰時啊， 係魚翅老闆嘅咯。嗱咁就嗱跟住去到第三個 chapter 啦。咁喺上嗰集都講過嘅。歷代本地樂高大型活動，咁我一個都冇去過，係啦，咁啊，即係七月冇去過，即係I'm so sorry。 唔係，咁有啲近期啊， 近期嗰啲 有啲近期。 近期嗰啲有，但係喂，即係以前嗰啲，因為尤其是你講話國際大展係真係，即係好。係 啦，嗰啲真係童年時嘅啲記憶啦，童年時嘅啲記憶啦。 嗯，咁跟住去到第四個 chapter 啦，就呢個香港樂高迷社群發展。嗱，咁啊，即係講到呢度，大家買本書自己睇啦。嗱，咁啊，但係我好想問，即係其實做會長都應該幾多趣聞喎，係咪咧？ 趣聞啊，都多噶。 係咯，有冇啲一兩個可以講出嚟？ 好辛苦咯，只能講，因為我覺得普遍而家啲人係唔係好中意搞嘢嘅，即係中意，即係可能你嗱。大家都玩 LEGO 啦，玩就個個都玩咯。但你要用心搞活動啊，就唔好搞我啦呢啲嚇。即係要你，譬如你要 plan， 即係其實等於我每次搞聚會，等於搞一次婚禮啊。其實即係嗰啲 planning 嗰啲嘢，全部都係 喺個 好細， 係 嗰啲食完全係差唔多，其實可以做 wedding planner。 啱啊啱啊，因為之前都參與過唔同嘅展覽咧，其實你真係由 set 場啊，去到個時間嘅安排啊，其實你係要齊曬，仲要受咁多個人喎，即係唔係你自己做喎。 要個 message 好 clear 啊，即係大家 WhatsApp 食飯就喺嘻呵喺搞掂，但係當你要管理一個 event 成分分鐘幾百人嚟，你嗰啲 message 要講得好清楚。 我覺得有好大壓力嘅，即係作為教授，你要 manage 佢哋 expectation。 係 你作為參加者啦，作為觀眾啦，我哋又衰嘅，我哋嗰啲冷氣認官方認可會咁樣，咁我哋要同嗰邊交代。 唔係咁又唔係 咁，所以 有 啲 客觀事實嚟㗎嘛。 有啲 consideration 可能人哋搞活動關人咩事？咁我哋又關有人關事嘅，即係我哋都唔可以做一啲唔啱街拉嘅嘢嘅，咁又要可能又要申請支援啊，跟住又要寫翻 report 啦。 係啊， 咁啊死啦！其實我好多 report 做嘅，即係以為真係玩係樂趣，其實我覺得好鬼辛苦啊。咁啊，其他人唔做咯，咁我得我做咯。 唔係，所以我覺得有時搞呢啲嘢個心態咩咧？即係唔搞又問點解唔搞？搞又喺度冷抽熱 講。 喂，咁你想點咧？係咪先？咁另外我仲想講咧，你就唔單止係會長，其實即你都要 Facebook 有個群組噶嘛，咁我特別身同感受嘅，因為即係講得我嗰個都係講緊六百零人，相比你嗰、那個，你多成十幾倍你嗰個人數，咁即係每次有時放啲資訊出嚟咧，你諗啲字咧，其實係真係要好 clear 啊，係啊，真係嘅，所以即係我六百幾人都咁，更何況你幾千人。但係我頭先問你嗰啲趣聞，你全部好似講到辛酸事，都咁唔開心嘅喎。 咁啊，真係好辛苦。咁啊， 但我諗都有開心嘢。 招募下啲新人啦，如果有興趣做呢啲免費勞工，可以contact 下我啦嚇。即係如果熱心去搞啲嘢，咁我唔會介意去教你好多嘢嘅。唔係得意嘅，當然會有好多啦。因為其實 即係每次我覺得，尤其是完咗件事都 咁，你有滿足感嘅，即係有人贊你嘅，有啲觀眾嚟睇個開心，有啲小朋友玩個俾個微笑或者俾個鼓勵你，都係開心嘅。咁但係另一啲得意嘢就係因為官方嗰邊會有啲支援啦，咁所以喺嗰個圈裏面都會有一啲即係一般人未必會有機會接觸到嘅嘢啦，即係例如我哋其實每唔同 level 大使之間都有啲交流，會互相 share 啲經驗啊咁樣嚇咁樣嘅。 OK， 嗱咁就即係時間關係啦，咁啊即係好快咁講埋啦。咁本書仲有 Chapter 5呢個香港拼砌文化。同埋最尾嘅近年的心態轉變，咁我想知係咩咧？好簡單啊，只係一本書，喂，即係各大書局應該都有手啦，係嘛？ 開始有啦， 開始有手啦。咁啊，都係嗰句啦。其實本書彩色，咁啊點都好啦，即係色彩繽紛會令到即係我諗睇書個趣味會多好多嘅，係咯。嗱咁啊，即係兩位仲有冇啲咩想補充？其實可以冇啊，其實可以冇啊， 好多嘢講啊，要 被逼收麥咯， 唔夠時間啊， 嗱真係唔夠時間，咁啊即係睇下，即係嗱煩咗兩個禮拜啦，咁就都好多謝你上嚟， 多謝， 咁啊睇下即係俾你休息一排先啦， 好， 咁啊之後再捉你上嚟，咁啊你之後應該會多翻啲時間砌 MOC 啦，係嘛？ 希望 因為我見你， 我只高達都未砌，其實 高達未砌。 我自序嗰度都講話，其實我從來都係想砌只 ESS 跟咁嘅。 但就一路冇時間， 因為未有時間出 嚟。喂，嗱，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啦，我見你即係最近喺 Facebook 話，你應該就唔係退出 LEGO 就要減下磅， 減下磅啦， 唔係俾老婆扭耳仔啊嘛。 太多嘢啦，咁啊倉都爆入唔到門口咁樣。 哦， 咁啊減一減啦， 減減磅，減磅嘅就唔係退出 LEGO 啊嘛， 減減減住先啦， 減住先。哦，好啦，嗱咁啊，即係 Vincent 都多謝你上嚟啦。咁啊，原本今日係同 Vincent 即係講車嘅， 咁啊， 實有機會嘅， 實有機會。我哋呢啲嚇平時都出嚟食飯， 呢啲珍藏就真係難睇、難見到啦，真係。 所以即係點解即係要轉一轉陣咁樣？係啊，嗱咁就我諗下個禮拜即係唔係我諗係下個禮拜再見。好，喂。